Fly with me。没有什么能够阻拦我们聚到一起来点一首歌来送祝福。欢迎公众平台上的 X 吃肉的小兔子，还有 The Little Friend， 最好的时光在路上。 你还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？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？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。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，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。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，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思萌制作主持，为你送达祝福。 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，写一首你想点播的歌，还有一段你想分享的心情，一并的发送给我，我会在北京上空为你把这首歌曲连同祝福一并的送达出去。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平台上的雨西放，在公众平台上的点播，来自小美江美琪的最美，要送给自己的妈妈。因为呢，昨天听到妈妈抱怨了，哎呀，小时候呢，你们每天都围在我身边，有事儿没事儿都喊妈妈，但是现在你们长大了，一年到头都看不到你们几个影子。我一下子就突然想到了小时候我发烧的时候，妈妈用酒精帮我搓手心脚心，整夜的守着我，你在我心里面一直都是最美的。 为了这次约会，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，准备了十二朵玫瑰，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，你的美无声无息，不知不觉让我追随。 Baby， 这次动了情，彷徨失措我不后悔，你在我眼中是最美，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，你的坏你的好，你发脾气是绝气的罪， 界起的最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，触碰我们的舌尖，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。 For you,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.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， 小时的暖心陪伴， 听见城市，听见你。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. 在这段片花之后，跟随这段竖琴吉他的音乐，我会为你分享一段平凡生活当中的故事。今天是一段提前下车的感情。上个周六4月14号，他在电话里面跟我提了分手，异地恋，我们用尽力气维系感情，最后呢却抵不过他身边一个男生的关心。距离让你我变得陌生了，让你不再相信我的世界只有你。原本准备明年跟你一起定居西安的，随着你的告别，我可能很久都不会再去这座城市了。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可是我只能够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。 那么多年自作聪明，付出了真心，总以为换到一个公平的回应。你床边的卷曲头发，残酷的说明，常年的爱比不上一时的高兴。你的多情出卖我的爱情，赔了我的命，我买了几个世界，却换来灰烬。你的绝情出卖所有爱情，好梦一下子醒醒，感情像个闹钟，按一下就停。 风景。 阿平在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说，此刻我就在西安，通过网络在收听节目，刚刚听到了那一段关于西安的爱情故事，没有结局的爱情故事，突然感觉好伤感啊。你呢，有没有什么因为这段故事会让你想起之前的什么回忆呢？千言万语都浓缩在了下面的这句话里面。 当你来到我眼前，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，陪你一起听这首歌。 当你来到我眼前，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，陪你一起来听这首歌。欢迎你打开微信，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，写一首你想点播的歌曲，分享一段你在听歌的时候想起的一段往事，一段故事，或者是你想在节目当中送出的祝福想念都可以。平台上的卡布在今天节目当中点播了一首许美静的《阳光总在风雨后》。高三一整年呢，每次考试前后，老师都会在班里面播放这首歌。那时候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，行至百里，半九十。越接近成功的时候就会越困难，不要在最后留下青春的遗憾。所以我要感谢我的老师，感谢这首歌曾经为我指引方向。 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，愿与你分担所有。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，要勇敢地抬头。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，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。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，在迷雾中让你看透。阳光总在风雨后，乌云上有晴。 行至百里半九十，阳光总在风雨后。公众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来匿名点播水木年华的别哭我最爱的人，但是今天因为开场的时候已经有朋友点播了他的这个完美世界了，所以已经没有办法再播放水木年华的歌了，我可以把下面这首歌一并的送给你。这是在公众平台上的老猫点播了一首罗志祥《爱转角》。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一位女孩子送我的歌词本，她把整首歌都抄下来送给我了。在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我们吵吵闹闹的走到了一起，下个月我们马上就要六周年了，《爱转角》也成了我们感情的专属情歌。把这首歌送给刚刚这位匿名点播的朋友，同时呢还要跟你分享一段两句话吧，我很喜欢的。我们总是对喜欢的人不说我喜欢你，却说我想你。我们对想见的人呢不说我想你，却说要不要一起吃个饭。你呢是不是也是这样？爱转角。 我伪装着不露痕迹的想在你身边，静静地陪着看着天边，骑着单车往前行进着，某个路口爱在等着你往前走，不回头看了记忆的笑脸，缓缓地敲着我的琴键，我不舍得让你孤单单的，我爱你的心牵挂着，心不再拼命躲，不去害怕结果，假设有个以后你会这么说，一直想跟你说幸福再溜走，下个路口你会看见爱有美丽笑容。爱转角遇见了谁，是否有爱情的美，爱转角以后的街能不能由我来陪，爱转角遇见了谁，是否不让你流泪，也许陌生到了解，让我来当你的谁，我不让爱掉眼泪，不让你掉眼泪，现在永远你就是我，就是我的美。

纵观华语乐坛，歌手节目代表着乐坛流行和大众审美的风向标，而草莓音乐节则装载了乐坛原创新生力量和差异审美的表达。继续来关注，昨天歌手周品全新单曲《夸张》正式全网上线。这首歌选择在周品生日当天上线，是他送给自己和粉丝的一份礼物。这首单曲的推出也预示着周品将回归歌手身份，为大家带来更多原创优秀音乐作品。清风近日接受媒体采访，历经苏打绿休团一年多后，他宣布成立大房小山音乐，今年将推出个人单曲，也将会于五月底在垦丁演唱。他休息一年多，期间仅偶尔在朋友的生日会上唱歌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站京城，4月5日至22日，购物立享95折，一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，飞利浦43寸电视、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，买赠不限量，详询店内。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，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，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，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。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， 你的故事我的歌，你在这里， 你在这里， 我们听见你， 我们听见你，听见你。 欢迎光临，这里是北京上空唯一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，你的故事我的歌。你好，我是思萌，欢迎你在午间放松时刻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，一起来点一首歌送祝福。在今天节目当中，有很多朋友都来报道了，包括美好的小日子，待会儿的歌啊，一会儿会一并的放送出来。今天的开场曲是来自刚刚这位泪雨尘缘，他说想为明天凌晨一点出战的中国女足点播一首来自赵传的《飞得更高》，也希望他们越战越勇，再创佳绩。赵传《飞得更高》，把这首歌通过泪雨尘缘，通过广播节目送给明天凌晨一点当中出战的中国女足。 生命就像一条大河，时而宁静，时而疯狂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，把我困住，无法挣脱。这迷样的生活锋利如刀，一次次将我重伤。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边更高在飞， 一直在找，可我发现无法找到。若真想要，是一次解放，要先解碎这诱惑的网。我要的一种生命更灿烂，我要的一片天空更蔚蓝。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。我要飞得更高，飞得更高，狂风一样舞蹈，挣脱怀抱。我要飞得更高，飞得更高，翅膀前进 眼前，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，陪你一起听这首歌。 阿平刚刚在平台上说，听到了半点之前的那一首《爱转角》，就想起了当年在通州学艺的时候，那样的日子真的是无忧无虑啊。还有美好的小日子，他说想点播一首袁娅维的《说散就散》。曾经的我们海誓山盟，却终究还是散了。当时的他是最好的他，后来的我是最好的我，可是最好的我们之间隔了一整个青春，怎么奔跑也跨不过的青春，只好伸手道别。Letty 点播了一首《往事只能回味》，说最近特别爱听这首歌，我要把这首歌送给美好的小日子，我希望青春就让它留在心里面回味好了，不要永远停留在过去的那种伤感的回忆当中，往事只能回味。 时光一逝永不回，往事只能回味，忆童年时竹马青梅，两小无猜日夜相随。春风又吹红了花蕊，历经也添了心碎，就要变心，像时光难倒回，我 在梦里相依偎。 时光一逝永不回，往事只能回味。如果说总是留在过去的话，怎么能够感受到当下明天那种灿烂的阳光呢？ 你还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？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？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。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，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。 北京上空唯一午间点歌节目，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思萌制作主持，为你送达祝福。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，思萌制作主持。欢迎你打开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，写一首你想点播的歌，还有一段你想分享的心情，哪怕是一句话或者是一段往事都可以，在这里在节目当中我会连同音乐一并的为你送出去。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一位很喜欢电影的朋友刘梦圆点播的这首《曾经守候》，这是电影《明月几时有》的宣传主题曲。而在最近刚刚公布的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获奖名单当中，这部电影《明月几时有》一共拿下了5项大奖，分别是最佳电影、最佳导演、最佳女配角、最佳原创音乐和最佳美术指导。而且导演许鞍华呢，也是通过荧幕为我们讲述了这段历史的同时呢，还融入了生活当中的那种亲情和友情。它有几个关键词啊，比如说分别、相聚、保护和守候，每一个字的背后其实都是一段依旧温暖依旧温热的故事。可能有的朋友已经之前看过这部电影了，那还有一些朋友没有看过，没有关系，看之前我们先在节目当中听听它的主题曲，来自张碧晨演唱的《曾经守候》，来自刘梦圆的点播。 那时候天空青色灰蒙，而你向往湛蓝大地，我想我不能阻碍你的旅行，牵着手练习着失去，骗自己不再为你倾心，沉默却又 是我最好的相遇。 这段片花之后，我要和你分享的同样是一段关于音乐背后的故事，关于叮当。今天是叮当的生日，2018年4月17号。从2007年正式出道算下来，今年是他出道的第11年。叮当和我们很多朋友的经历是相似的，17岁开始追求自己的梦想。那一年他一个人拎着行李箱，带着100块钱就出门闯荡了。走的时候写了一张纸条给父亲，他说：“爸爸，我要出去闯荡一下。”之后的2年没有跟家人联络过。后来叮当去滚石唱片公司去试音，那时候滚石已经有了五月天、梁静茹、张震岳、周华健这些啊，叮当去试音只用了8秒钟就被签下来了。可以说那时候的叮当是带着光环进到公司里面的。但是到2007年呢，在台湾叮当的第一张专辑签售的时候，你知道现场来了多少人吗？现场只有7个歌迷，特别的冷清。那时候的叮当猜不透未来的事情，但是他选择坚持唱歌，哪怕只有一个人听，叮当也希望能够给这个人带去一份鼓励和力量。等到第2年，叮当几乎唱进了所有人的心里面，猜不透的时候就只管往前走就对了，别犹豫，别放弃，别怀疑。谢谢叮当的坚持，让我们有了青春的故事。 猜不透你最近是好是坏的沉默，我也不想去追问太多，让试探为彼此的心上锁。猜不透相处会分开还寂寞，两个人都只是得过且过，无法感受每次触摸是真的是热的。 在公众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都来点歌，念一念留言吧。小猪猪 想点一首《最美不过初相见》，因为他分享了一段关于自己爱而不得的感情经历。喜欢一个人或者说爱一个人到深处的时候，可能心里面想的都是希望这个人好，已经把自己忽略掉了。小猪猪就说了，不管怎样，我希望他可以每天开心，得到他想要的结果。可是如果能够回到最初的相见，我希望我能够早一点见到他，早一点和他打一声招呼，和他一起开展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感情。他说自从2月22号分手之后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中间我们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，但是昨天晚上他第一次回复给那个人，跟他说了断绝了两个人的所有的关系，也算是一次彻底的告别吧。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很想点播一首许巍《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》。点这首歌就对了嘛，就应该要朝前看，不要老朝后看，朝后看会有什么结果呢？走路会摔倒。所以也是希望把这首歌通过今天节目的结尾送给各位朋友，希望能够看到每一天最有期待最有希望的那个画面。今天节目到这样就结束了，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明天中午12点未完待续，我是思萌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。